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嘅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好啦，第二節啦，我哋頭先講咗一場波啦，咁其實又要分析一下，因為其實你明唔明啊？太精彩啊！而家嗰個賽程咧，同埋個賽事啊，去到嗰個境地實在太過緊湊，就好難話揾到其他古仔嚟講。因為其實我已經揾咗列斯同曼聯嗰個資料噶啦，我已經揾咗，但我真係要消化同埋好要時間，真係好撚沉忙。咁就我哋講下嚟緊星期六又打啦，嚟緊星期六佢今個禮拜快車啦，下個禮拜又快車啦，下個禮拜嘅快車就係歐聯啦。咁其實今個禮拜六 其實真係好撚勁，我覺得 好撚勁啊！ 如果打歐聯啊， 哦咁啊係佢， 即係其實真係好令人羨慕嘅你。即係 你估有人有啊？ 係啊， 熱刺又冇啦。 仲要最搞笑就係佢攞住個，即係佢膊頭嗰個金章咧，好靚啊！真係即係好令人羨慕，尤其即係利物浦呢啲攞唔到，永遠都攞唔到冠軍嘅垃圾，同埋阿斯圖呢啲百年無冠嘅廢閪，即係你每次喺電視見到曼聯嘅球員走嚟走去嗰隻手臂係閃嘅時候咧，即係好似 佢爭在未閃 嗰啲波鞋，見到啲富二代攬住啲僆模啊咁樣，即係好開心啊！你見到好唔開，即係好覺得自己好撚冇用噶。繼續啊！ 嗱，呢個禮拜六就對紐卡素啊，咁紐卡素又高排名過佢啦。咁、啊，其實嗱，紐卡素我哋有提過下紐卡素，因為之前嗱佢哋話啊嘛。就會直踩落去，就會喺聖誕就攞翻第一或者第二啦，咁啊戇鳩鳩啦。咁其實我哋一早已經預測咗，就話其實你對愛華頓你真係好撚難打。雖然你講你嗰個世紀主場，但我哋已經預測咗佢對愛華頓會有一個好撚難打嘅事。咁結果出嚟，我其實我好撚慘，知唔知啊？尋晚我十一點幾十二點就瞓覺，但係成晚都瞓得唔好，因為我發咗好撚多個夢，真噶，每一個夢都係起身撳我電話。即係撳個電話一個比數啊，四比二贏佢四比二，跟住又起身就啊贏佢二比零，咁啊結果咧我都係臨到今朝八點半到我就醒啦，真係醒，一醒我就撳一撳先啊，一撳我就其實好撚擔心嘅，因為我擔心嗰啲即係有時會好撚 gap 噶嘛，就其他強隊就失分，咁啊萬九個獨取三分，咁啊好撚滾噶嘛嗰個氣氛，咁一開出嚟一望，哇屌你利物浦五球！ 跟住再望阿車路士，哇咁撚 gap 嘅，四比三撲街啊！跟住再望呢一個， 你隊波真係咧，同賭波聯盟喺度做世界，我 知佢啦，總之 為要三分咧，不擇手段，即係明明可以十比零咧，就專登整啲 都係 gap 勾 gap 波膽出嚟咧， 因為咧 玩撚死人。 最緊要就係留意咩咧？最緊要留意阿仙奴。阿仙奴贏波呢下就好緊要對我嚟講而家，因為佢一路 lead 撚住咧，一路佢一再望一望曼九一比零，你撞唔死你撲街啊！幾興奮啊！今朝成個彈， 哦，即係你好似嗰啲甩牌咁啊嘛，逐個甩， 一路 哇先睇啊，阿仙奴二比零 ，yes， 你諗下， 車路士四比三 ，yes， 跟住之後再甩，哇利物浦五比一 ，yes， 跟住哇曼城三比二 ，yes， 跟住熱刺二比一 ，yes， 係啦，熱刺埋 yes， 跟住最後。哇你老味系啊呢个华顿一比零啊屌你老母。 即係好似话事啤咁啊。咁啊即係一拉开十二分呢我哋都预测过我哋上个礼拜又预测过啦。其实拉开十二分坦白讲基本上前四佢嚟緊嘅日子呢就只能够专心争前四嘅啫。咁嗱专心争前四佢都真係有难度嘅。十二分再加埋前面嗰几队都唔系太差嘅。咁你再睇下呢個禮拜我啊夠撚膽預測呢個禮拜啊又為佢個咩 gap 主場啊對紐卡素。紐卡素呢嗰，那個狀態一啲都唔差嘅。咁嚟緊對曼九呢我就預計曼九最頂多啊博和啫呢場。點解呢因為你英啊朗尼就一定冇㗎啦啊科學肥同一定冇㗎啦。因為個撚樣攞夠收夠籌五張嘅停自動申請停賽。咁另外雲豬狗不如呢而家就睇緊佢出唔出到。因为其实有传佢玩嘢转头先讲。咁对纽卡素一失埋呢阿仙奴一赢埋15分呢而利物浦、车路士、曼城、热刺同时因为都唔系对好强㗎嘛同时赢埋一拉开多3分呢佢就基本上过埋呢个礼拜就可以宣布竞逐欧霸㗎啦。即系预备争欧霸仲要系争喎即系唔知得唔得㗎喎得一个位㗎你知欧霸预备争啊争欧霸啦。咁我哋就睇埋呢個禮拜睇下佢點死呀呢個禮拜。佢係真係好撚大鑊呀對住紐卡素。 嗱我分析一下少少啦嗱如果講純粹講紐卡素對曼聯呢場波呢。 sorry, 炸就嚟仲佢仲有周中一場對沙達啦好撚大鑊呀主場對沙達。 嗯。但係佢出咗線啦。 出咗線啫。我哋講過啦呢一場波唔係首名㗎嘛。如果你次名一出線有邊個等緊你呀拜仁、皇馬、巴塞。巴黎聖日耳門馬體會全部等緊你咁你咪睇下你有幾巴閉出個次名囉冇人如果大家都全部出首名嘅話你一出次名你真係冚家產㗎唔係講笑喎你諗下你嗰幾隊你打唔到㗎喇喎你車路士如果車路士首名你打唔到阿仙奴首名你打唔到咁你變咗你要對嘅你係得嗰幾隊強隊係得嗰幾隊 其實係㗎因為呢我講返歐聯嗰個因素先啦、即係而家就話即係爭前四踢歐聯啦第五歐霸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即係自從你隊波贏過嗰次歐聯之後啊唔係應該講利物浦啊。 係。 利物浦力贏咗歐聯但係又排唔到前四之後呢其實基本上你攞冠軍已經可以直接衛冕啦嘛。咁所以呢我哋唔好睇小曼聯下屆踢歐聯嘅機會。我哋成日都講漏咗呢樣嘢。曼聯可以問頂歐聯呢係有機會㗎。 直接問頂歐聯。 係啦點解呢 就好似車路士咁。 即正如我会中六合彩一样都系有机会的。 系。虽然系亿万分之一嘅机会。 系啦即系都系有机会。 但都系机会。 冇错啦所以即系唔可以排除嘅。所以即系。 喺呢个滑言论上面系有机会嘅。 系啦同埋讲真巴塞拜仁嗰啲即系面对曼联其实佢哋。 冇啦冇晒㗎啦。 系啊咪 一定。拜仁嗰啲波又嗨系咪先嗰啲球员又嗨个领队又嗨你睇下佢喺嗰个咩德甲嗰垃圾。德甲嗰垃圾第二嗰隊都俾你炒五球啦拜仁見到你唔知係揞住個頭走啊。 咪囉。 耷得個頭夾埋尾就走啦大佬。 所以完全唔擔心。咁但係呢講返聯賽榜啦前四嘅位置呢即係一路都係嗰四隊啦咁稍稍同上周唔同就係利物浦就即係唔知點解好似做波咁樣輸俾 後城俾老虎咬 親啦咁輸咗之後亦都好似冇乜火咁樣咁嗰場波係睇到令人興㗎。咁但係 anyway, 个联赛榜依然都系呢四队去争紧啦，咁样咁啊，一路都讲紧话，即系争前四咁样啦，即系曼联，我唔明点解阿 Kenny 你觉得曼联之前都仲可以争前四咧？我从来都觉得佢只系想一下之后就跌翻落嚟。 你冇睇小人哋，人哋真系劲嘢嚟噶，大佬。 咁啊，算啦，好啦，你 廿年，我哋做咗几，我做咗两次啦，即系睇翻 review 翻20年啦，做咗我做咗两次啊，边有跌过落去啫？最捻 gap 都系第三。 有啲仲要係上撚咗第一之後，又唔知十一月定十月，上次講上撚咗第一之後，好似嗰日你唔喺度，佢就由 由頭帶到落尾， 帶到落尾，第二都未撚落過，你見過未啊？我未撚見過，幾勁啊你咁樣？ 唔係啊，咁你如果就咁睇嘅時候，嗱，我假設啦嚇，即係依家只係踢咗14場波啫，仲有24場㗎嘛，數字上呢就未絕望嘅，咁啊。但如果你话真係要去追嘅话呢，基本上有三队跑出咗㗎啦，就係阿仙奴、车路士同曼城啦。咁啊，阿仙奴就受惠于就係赛程今届就真係比较有利啦。第二就真係的而且确买咗奥斯尔之后呢，即係开季嘅时候係激活咗一班嘅球员啦。咁加上即係免费返返嚟嘅法明尼啊。 中坚斌都入波啊。 再加埋即係突然之间醒神咗嘅蓝斯啊。其实阿斯豪嘅中场线你话佢。 你一讲蓝斯我諗起死人。 但唔会其实我觉得个魔咒真係救入，因为佢今季入咁多波嚟就。 唔得一年啦，讲嗰个叫咩 ?Paul Walker。 Paul Walker, 唔係日本嗰、那个 边两个啊。 呢、這个 成日讲起日本，我谂起嗰啲你成日睇开嗰啲人。 唔撚系啊，唱歌嗰、那个啊，边个啊？哎呀，死啊！我噏唔到。 宇多田 宇多田光，我老母都死埋。 屌，咁点同咧？今届蓝斯入咗十鸠几球波，咁系咪死咗十鸠几啊？都仲未抄翻嗰啲人出嚟，系嘛？即系系嘛？咁啊，唔冇得咁讲嘅。但系你如果就咁计，阿仙奴系咪可以挨到最尾争冠军咧？就睇下一月啦，系嘛？咁即系呢个要睇睇啦。咁但系你话争， 我其实有信心曼城。 系嘛？但我依然都系坚持阿仙奴攞冠军嘅，虽然吓咁啊，但系而家嘅走向就系、是、佢跌出前四嘅机会极微极微极微，而且每一年、无论阿仙奴踢得几卵喺度，佢最后都会喺前四嘅。咁呢一队你一定要计啦，系咪？咁车路士、曼城唔使讲啊，即系会睇到车路士同曼城今届其实唔系有一种好俾人好稳定嘅感觉咁样。咁但系你又要睇翻佢成个板凳嘅深度啦，或者系基本上曼城嘅主场啦，你会睇到。呢两队波要争头四位呢基本上系冇难度嘅咁样。咁唯一即系比较隐忧啲嘅呢就系即系利物浦啦。咁点解呢就始终利物浦系喺四队里面即系人脚系最唔齐整嘅。 争啲啦，因为你譬如苏亚雷斯有咩闪失嘅话又会。而家淨系史读都已经休八个礼拜。 六个礼拜啦。 係囉。你话如果苏七一停呢你队波就会都几头痛。 係啦，咁所以嗰个可能会系一个原因呢就比较麻烦啲嘅。咁但我呢就乐见其成嘅。如果假设你话即系曼联系有机会去争前四嘅话呢好可能嘅对手就系利物浦啦。哇咁我好睇啦。你明唔明啊嗱数字上面我要重申一点千祈唔好再讲曼联落后榜首12分。因为点解呢嗰、那个系同佢无关系㗎啦。 系已经系。 如果你要讲曼联落后榜首12分就麻烦你讲埋呢一个嘅新特兰落后榜首24分。 系。 26分 sorry。即因为冇意思啊你讲你系屌你老咪嘥我时间系咪咁嗰个唔使讲我哋应该讲佢同前四。嘅差距，我哋就以呢个第四位做基点，其实呢就差五分嘅。咁五分系咪真系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呢？如果嗰一队排第四嘅系曼城或者车路士嘅话呢，咁我就会觉得都有啲难度啦咁样。咁但如果系利物浦嘅话呢，咁睇嗰个板凳深度嚟讲，咁唔系话完全冇机会威胁到嘅。我讲得已经好保守，唔系完全冇机会威胁到咋，唔系讲争威胁到。咁你去咁睇嘅时候就第五位就係同利物浦同分嘅爱华顿啦咁样。咁继而就係24分嘅热刺啦咁样排第六咁样。咁你睇嗰个差距就係5分到2分之间啦。咁系咪真係一个好夸张嘅分数嘅差距呢？咁其实就真係唔系嘅。咁亦都要睇返就係话曼联佢话佢过咗最魔鬼嘅赛程啦。咁但係又唔知点解佢喺而家相对上佢哋觉得比较 三场攞两分。 12月即係个快车都未到就即係已经三场都失晒分咁滞啦。得个两分。 你就记住啊莫才斯系未试过咁样快车法㗎喎。加埋欧联。佢未撚试过㗎喎。 唔紧要嘅即係我都系讲一句啦莫耶斯系呢个费格逊钦点嘅。你哋应该要相信费格逊。 洒咗圣水。 係咪洒圣水就得㗎啦。咁但我就即係如果你夹硬要咁讲咪同可能即係对最大机会同利物浦争囉咁样。咁但係我仍然坚信头嗰四队就排名嚟讲啊应该就即係理性讲啊阿仙奴啦车仔啦曼城同埋利物浦呢个排序我觉得系会 keep 住落去㗎啦咁样。咁你至于讲话争欧霸其实我又觉得又系嘥气嘅。即係 我假設愛華頓、沙林頓嗰啲係虛火啦，紐卡素係虛火啦。咁熱刺，你要記住一樣嘢，熱刺係隨時有機會會炒撚咗波亞斯嘅。 有機會。 咁你一炒撚咗波亞斯之後咧，我唔覺得啊，嗱，我講明，我唔覺得炒完領隊之後會更閪嘅。即係其實而家唔係真係咁閪啫， 唔係， 我一定要重申你點，我當佢真係炒嘅時候咧，其實調翻轉講，可能佢要去爭嘅時候，其實真係熱刺咯。咁至於你講曼聯究竟今屆嘅命運會係點樣，其實我一路都講咗好耐啦。佢如果而家 skip 咗嗰一段去衝上前四嘅機會，其實基本上依家咧。即係基本上佢真係可以跌埋心碎呢，贏第一場第一場，攞第一分第一分㗎啦。 基本上係㗎。 佢唔好再望前面嗰支幾支球隊啦，包括曼迷都係。佢哋開始進入嗰種冇感覺嘅狀態啦。咁其實which is good 嘅。咁至於紐卡素呢場波要講返啦。紐卡素就過往其實一路就俾曼聯就食住嘅， 啊，都系食住噶。 即系讲紧嘅意思， 因为仲系基云守龙字。 系啊，即系食住嘅意思，你会觉得诶，轮咁劲咁，纽卡素俾佢食住好正常啫。即系我讲紧系纽卡素 even 前一场可以炒呢个曼城5-0， 绝对系啊。 佢对翻对住曼联就会俾人炒8球 噶，基本就输4球啊，基本盘嚟嘅。 咁所以咧呢一场波摆埋一边啦，唔好寄望曼联会失分嘅。嗱，我心态啊， 有佢攞 就先。因为点解咧？人哋圣诞要上榜首嘅，咁呢3分系要攞嘅。即系我再重申一次，咁同埋。對紐卡素唔好有過分大嘅期望，即係佢對親曼聯係例牌，唔知點解腳軟嘅。咁啊， 我唯一一樣嘢就同你上次咁講啦，紐卡素今年對強隊係真係有表現嘅，但係而家對佢就唔係強隊啦。 係啊，唔關事噶嘛，呢個 係有啲保留， 係有保留，因為始終唔係強隊啊嘛。咁所以呢個唔 apply 咯，所以就係令我最 concern 嘅一樣嘢咯。咁但係。嗱，擺埋一邊啦，呢堆嘢都唔講啦。我成日都話啦，即係你睇波去分析，咁即係尤其反得慢嘅話咧，就一定要諗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做人要瞻前顧後，有前有後，係咪？ 係， 即係 玩女一樣， 有前面又有後邊先好玩噶嘛。咁啊，曼聯嗰啲球迷就永遠只睇前面就唔睇， 我冇後邊都 OK 嘅， 唔睇後邊啲追兵啦咁樣。咁啊，你唔睇後邊嗰扎追兵嘅戇鳩嘅，但係今週就可以 apply 嘅，因為佢後邊第十位嗰啲已經基本上同佢。即係 甩咗爭 嘅分數都有3-4分啦，咁要追嘅話都唔係今週去攬。咁不過你而家按目前嘅形勢去睇，即係曼聯究竟聖誕可唔可以再爬翻上前五啦，冇講前四啦。難度真係好大好大嘅，即係佢真係錯過咗最佳個時機，我哋完全都冇 expect 過嘅，即係對卡爾夫城攞唔足分。對住愛華頓係可以全失3分嘅，咁即係其實你一來一回兩三分呢啲波咧係好 好舒服㗎，呢啲真 係好舒服啊嘛，好瀨氣， 好鬼爽嘅。 咁所以係啦，呢一場波我諗即係呢一周個分析就大概嚟到咁啦。咁啊，但係喂記者會嗰啲好似有啲嘢講喎，係咪啊？ 記者會其實嗱就講下呢個雲貝希啦，雲貝希本身佢就有即係有傳聞，即係而家暫時傳聞。就話佢傷嘅，咁但係實際上係咪傷呢？你睇佢啲口吻呢，即係出嚟公佈啲口吻呢，就並不是話好撚嚴重嘅，就話佢腹股溝有啲問題嘅啫。咁佢腹股溝有啲問題呢，就話唔撚得，就要照顧咗佢嘅。咁但係而家傳緊就話，因為嗰、那個佢接受唔到莫財斯嗰個高力量嘅訓練啊。高量度嘅訓練啊，就速話容易會令到， 即係 intensive 啦，即係好密集。 係啦，會令到佢受傷，同埋個量好大啊，即係會大過之前啊。咁佢國家隊個教練都話，雲配 gap 呢啲咁嘅高水平球員咧，係唔適合，亦都唔需要用你以前揸住愛華頓嗰啲咁嘅孤利佬咧，嗰啲操法咧嚟去操佢嘅，就應該用一啲嚇、比較。即係温柔少少嚟到操佢就得㗎啦，就唔需要話好大量度嘅，因為佢喺前面就唔撚喐嘅，就淨係企喺前面等食嘅啫。咁所以呢佢個體能可能唔需要咁多，咁樣就話佢咁樣操呢就容易令佢受傷。咁佢自己亦都表示過好撚柒唔滿意嘅。咁而家有傳就話佢玩嘢，咁玩嘢咩呢？就呢場就話啊腹股溝傷咗，我唔撚出㗎啦，唔撚出得吹脹啊，咪等你輸波咯。即係坐下等你輸波，亦都有另外一個更加誇張少少嘅傳言啦。暫時就話一月要嗌走，就話一係就你走，一係就我走。如果唔係，我就唔撚幫你踢啦，定你咁樣搞落去。你知我嚟呢度係咩啊？我嚟呢度攞冠軍㗎嘛。屌你而家排第9，點樣交代啊？我點樣慶祝啊？你冇辦法各草式慶祝㗎嘛，大佬。咁但係點面對呢個鄉親父老啊？你對緊住阿仙奴咁點啊？ 你阿第排緊咗第九，歐聯都冇得踢。你諗下佢見到阿仙奴啲鄉親父老點交代你話，或者見到阿仙奴啲球迷點樣交代你話，即係除咗死之外冇第二個選擇，我覺得除咗自殺咯，係冇選擇噶啦。咁所以即係你睇到佢而家玩嘢呢個情況咧，係好撚禮計嘅。咁阿莫財斯又搞唔撚掂，而家暫時。 嗱，我覺得就傳聞歸傳聞， 傳聞啦，傳聞啦，暫時傳聞， 即係聽下算啦。咁啊，我成日都講嘅，即係點解？ 但你都係要擔心呢個禮拜，如果嗱肥童又停緊梗，如果佢依個禮拜玩嘢唔出，點踢啊你？你話啦？ 喂，屌你韋碧克啊嘛又， 佢射上過嗰個觀眾直道㗎，唔加鏟 小豆囉， 小豆正選冇太㗎， 讚盧沙囉， 讚盧沙好多場冇出啦， 鄉村真絲囉， 鄉村真絲又打邊又冇太，佢 唉簡東拿啦， 簡東拿得嘅， 唉好撚煩啊，真係簡東拿就唉冇撚煩啦，阿媽唔夠咪出簡東拿囉，乜撚嘢高爾囉，約基囉，唔撚得而家百零粒神咯，系嘛？曼联系话俾你听系 legend 啊，喺成个球会都系 legend。 嘛，出翻阿波比Sir啊， 咁捻夸张？ 屌你波比Sir夹住鸡来踢啊咩？ 阻住贝斯跳啲，得唔得啊？ 波比Sir成日喺度啊嘛，近近地。波比落场， 阻住贝斯落去踢咯，第十二个咯，即系都挂咗，反正。喂，咁啊，唔系嘅，嗰个唔讲啊，但我就想讲话个传闻嗰样嘢。咁点解其实之前都写过下，云贝斯唔捻中意？莫耶斯或者同莫耶斯有少少即係爭執咁樣嗰啲嘢㗎啦，之前已經講過， 因為佢睇唔起人囉，第一個即係第一個 point 我覺得佢睇唔起人， 係我作為記者咪就係會咁寫，因為我唔會寫傑斯㗎嘛， 首先啦，係啦， 係咪一定寫呢、這個，因為你個人物性格就注定咗係咁㗎嘛，係咪即係我唔會寫何俊仁反骨㗎嘛，我一定係寫黃仁達反骨㗎嘛， 係 啱啱先，我係唔會寫李柱銘投共㗎嘛，我一定係寫黃毓民投共㗎嘛， 係 即係因為已經大家 公認咗㗎啦。 唔好话公认啊，觉得嗰样嘢似系咯，即系睇落去会合理咯。嗱，我冇话黄毓民投共啊 ，OK？ 呢个似 比喻， 唔好屈我 ，OK？ 一定冇嘅。咁但系，屌，仲一定冇嘅呢个 OK 吓，即系我纯粹比喻咁去。 我哋装咗好多嗰啲罐头笑声，你听唔听到？ 即系嗰啲系咪 一讲笑嗰啲揿掣就 系一定冇嘅。咁但系我就话点解会云佩斯会俾人咁写，就因为嗰个性格嗰 样。 咁我觉得好可悲。 性格决定命运。 你为咗攞冠军，跟住之后搞 咁多嘢， 搞咁多嘢，跟住得罪晒以前啲兄弟，咁而家去到曼联嘅时候，出嚟个效果就系俾人一个咁样嘅印象，系好差噶嘛，尤其是。即係前一周咁樣慶祝，跟住之後藍絲就唔慶祝，然後俾人即係有掌聲嘅回報。咁我都覺得足球其實應該係咁樣嘅立體啲嘅，係咪？唔好成日 有高就低啦， 有高就低啦， 有 gap 有唔 gap， 有辣有唔辣啦。 成日都即係要勝利勝利勝利，好撚煩㗎嘛。因為點解呢，我而家我外甥仔呢四歲啦，咁啊即係成日同我講，即係玩嗰啲遊戲，佢即係翻屋企就同我講，佢話其實我好少見佢，因為我好少翻屋企。咁但係見親佢都成日同我呻，就話啊，同啲小朋友即係真呀，唔係鳩噏㗎，就即係佢話我鍾意贏，我唔鍾意輸㗎。係嗰啲邊個邊個好衰呀咁樣嗰啲啦，咁樣。咁我就同佢講，即係我要教佢呀，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做人 小朋友好緊要嘅， 唔係唔可以成日都覺得遊戲嘅過程嚇、啊，即係贏固然開心啦，輸又梗係唔會興奮啦。咁但係。即係嗰個過程入面你去享受或者係咪即係你得到人嘅尊重嘅嘢先係最重要。我真係我冇講咁複雜，我就話邊個未輸過啫，輸有幾期啫，玩遊戲唔一定為咗贏㗎嘛，睇人贏得唔得，即係我係咁樣教你啦嗰啲係咪。咁如果調返轉 即係睇人溝索女多樣。 呢一個嘅道理係咪啊，原來一個三十幾歲嘅男人係唔明㗎喎，咁樣。咁 冇三十幾三十啫。 三十啦係唔明㗎喎，咁樣咁都好好可悲啦，係咪即係真係純正嘅波牛啦。 都兩悲哀㗎。 即係冇道德啊冇操守咁樣。咁而家俾人咁樣傳。咁我如果佢真係腹股溝受傷嘅。咁佢可以恭喜佢啦。如果唔係腹股溝受傷係有心玩嘢嘅咪玩下先囉。係咪先，即係調返轉嚟講，曼聯咁撚勁。 咁啊係。 即係就算雲佩斯唔出都贏到啦。呢三場另計啦，係咪下場可能又另計啦。咁我都係講，成日都講一句嘢，即係你球員冇可能係大過球會㗎嘛。你用返嗰個 now 嘅白界 白界咁講㗎嘛。利物浦唔講得，咁曼聯講得啦。咁如果雲佩斯扭計嘅時候屌你老尾，咁計唔撚出佢啦。 啱啱雪鳩佢囉。 不過呢個聽 埋我覺得應該，如果佢真係玩嘢，如果啊真係玩嘢，應該買㗎唔加產去非洲囉。等佢踢非洲杯囉。等佢冇得踢，冇得踢英超啊。咪即啱啱啊，你話大佬而家咩球會，你打過球會咩？呢、這個仲要係曼聯喎。唔係一般你嗰啲閪利物浦喎，你行開利物浦而家係曼聯喎大佬，你一個咁嘅爛鳩屎忽球員 行出嚟扭計玩嘢啊！你同我， 同埋你唔尊重莫耶斯，咪即係等於唔尊重。 尊重費城咯，你唔尊重費城有咩後果啊？冇講咁多，聽日執嘢非洲， 唔係死啊！直頭我翻你頭先講嗰樣嘢，死咯，係嘛？嗱，記者會除咗講呢樣嘢咧，仲有另一樣嘢嘅，就佢兩分幾鐘， 兩分零八秒 完結咗咁樣， 哭喪咁啊！ 即係極度出奇地咁。 星期二應該請佢上嚟啊，哭波喪咁樣 即係好撚難，即係好短啦咁樣。咁以前係未試過咁樣嘅，咁我諗。莫耶斯都真係亂咗分傳，因為亂咗放傳，因為點解呢？你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冇人比你更熟悉愛華頓。嗱，冇人提過呢樣嘢啊，淨係恥笑佢話，終於完咗一個宿怨啦，就係12年嚟第一次愛華頓。 唔係22。 即係莫耶斯帶領咗佢12啦，12年啦，終於都愛華頓可以喺奧脫福主場贏波啦。 佢亦都協助愛華頓22年破紀錄啊。 係啦，咁即係除咗咁抽水之後，你會諗一樣嘢。嗱，嗰扎球員你熟悉啊，係嘛？即係呢支球隊嘅文化底韻你知啊。咁其實好尷尬嘅。 都幾㗎， 係嘛？ 都幾㗎， 好尷尬啊！即係對費蘭尼又好，對佢又好，即係所以斯菲俾人屌係正常。 但係球迷屌到好緊要喎。 接受唔到嘛，因為你有乜理由你走咗之後嗰隊波可以爭前四冚家產？你而家排第九，排翻自己嗰個啫。而家愛華頓叫愛五，利物浦叫利四，曼聯就叫曼九，咁啱排名佢排。咁啊，即係新特蘭就新二十啦。咦，新二我都得。咁啊，即係 新二十好啦。 係啦，咁啊，所以佢咁短去完結咗個記者會，其實就我奉勸佢啦，即係佢為咗揾費城傾下偈啦。 OK， 即係始終喺翻。巴巴的懷抱裏咧就最温暖嘅。既然你每一樣嘢都要問費格遜啦，呢個時候係費格遜去安慰、去鎮住軍心嘅時候咯。係啊， 係嘛？ 係啊， 即係佢，總之我都係你講完之後，我同埋咧呢場其實呢場波咧，佢都有少少問題嘅，有啲問題咧，就講到譬如用阿華倫希亞嗰啲啦，就話用華倫希亞就喺右翼就褪咗落去右側，因為嗰球波輸佢噶嘛。嗰個波係輸咗華倫希亞㗎嘛，喺右邊，就佢係直情戇鳩鳩企咗喺度，俾人後上喺繞過去後面猛位呢就射入咗球波㗎嘛。咁即係佢本身去用呢一班人，其實即係都係我都係覺得佢真係有啲責任㗎，都係佢都係 gap gap 地。 嗱，我永遠都覺得要俾機會俾第一二季啱啱執教嘅領隊嘅， 啱嘅， 因為始終嗰班波係上一手個教練留落嚟㗎嘛，咁你未必係佢而家最想要。最發揮到嘅，咁最佳例子淨係講今季啊，係咪？即係唔會個個都好似馬天尼斯咁好彩啦，或者咁有實力啦，係嘛？咁馬天尼斯真係喺呢14場波裏面證明到自己係一個可以成大器嘅領隊啦。 好多人驚我其實， 係咪？ 你個對比好強烈啊！ 咁但係另一個笑碎就係呢個羅渣士啦，係咪？羅渣士上季嘅利物浦真係 gap 得好緊要。 gap。 咁你睇翻上季利物浦呢個時候嘅陣容，同而家嘅陣容其實有一個都幾大嘅變化啦，係咪？咁你起碼多個高天。多咗呢一个嘅 斯诺维茨啦， 咁亦都就佐敦轩达成嘅角色又变咗啦。咁其实佢 但系都系慢一慢，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纯粹讲就系话，佢开始慢慢有自己个 form 啦，即系开始有翻自己。 起码出到佢要嘅嘢，佢要嘅嘢，但系你都系要始终都要俾少时间。 咁你系咯，你要时间噶嘛。所以我觉得就如果真心喜欢曼联嗰啲朋友咧，我都系觉得。要向 係咪真係有㗎？ 向人類學習下啦，即少啦，但係都即要向人類學習下啦。咁啊，因為你要俾機會俾莫耶斯啦，你唔好真係亂掉啦，係咪？即如果你純粹係贏波嘅時候，你就覺得佢係 神， 唔好話神啦，即係唉太好啦，終於都贏啦，都要俾機會佢嘅。你贏波先話俾機會佢，咁你冚家產啊！即好多呢啲㗎嘛，你知㗎啦。咁我覺得。莫耶斯如果今季真系唔得嘅，你咬紧牙关俾机会佢嘅时候，我唔见得佢下届唔可以排翻第八或者第七咯。 应该会上翻第六嘅。 系咪？咁你俾九季佢咪排翻第一咯？即系你俾时间啫嘛？呢啲我觉得系咪先？你唔可能系一嘢你就将佢即系 飞啊？系啊，啱啱。 因为嗰班波始终唔系佢想要嘅嘢，佢仍然活喺费格逊嘅阴霾之下，系咪？咁 我觉得应该系换捻晒所有球员咯，即系卖捻晒而家嘅球员，一换就佢想要嘅球员咯。即係例如嗰啲乜撚嘢，你好費電南嗰啲啊，冚頭萬羊死咗佢啦。 咁啊係㗎，你如果咁講啱㗎，將愛華頓同曼聯啲球員全部調轉，而家愛華頓咪曼聯就排第五，愛華頓排第九， 仲有機會爭標添， 係嘛？ 係啊， 咪就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嗱簡單啲簡化去講啦嚇，即係每一次曼聯一輸波咧，點解我哋咁興奮咧？嗱呢個都要解釋。 重新出發啦，知唔知啊？ 就係因為每一次曼聯贏波嘅時候，嗰啲曼迷實在太撚乞人憎啦。 尤其是點解我今季喺呢一個 Facebook page 或者喺呢一個節目裏面不停將呢個阿仙奴成分係講多咗呢？我講多咗好多阿仙奴咁樣。 係由開季未 開季未 撚攞 未 撚 未爆出嚟都已經講阿仙奴，你唔能夠忽視嘛。講過好撚多次，就係我堅持一樣嘢，就會覺得咧，你以前踩人踩得咁盡咧，你係會受撚翻。 嗯， 尤其是我話俾你聽， 仲唔係一季喎、 啊？車路士同曼城攞冠軍咧，曼迷冇咁 hurt。 係。 但如果是阿仙奴 或者利物浦， 利物浦咧，我话俾你听，嗰班人真系你要掘个狗窿俾你捐，系咁噶嘛？因为点解我哋成日都要屌云佩斯啫？即系当然我哋要揾个 icon 出嚟，系咪令大家会知道最形象化到曼联嘅形象？ 嗯。 咁但系其实另一个更重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当日云佩斯加盟，我再强调一百万次，云佩斯加盟曼联嘅时候。全人類咁憤怒，除咗嗰班狗之外，到雲佩斯攞聯賽冠軍，嚇、啊，即係阿仙奴列隊要慶祝嗰、那個場面啊，嗰陣曼聯嘅球迷冇當歌，其他球迷係人嚟嘅， 係絕對 係，即係呢個係重點啊！即係嗰、那個就係佢會覺得贏咪贏咯，屌你老母啊！跟住我咪話嗰個乜嘢 Kenneth 咯，就話咩 the best scene of the season 。喂，唔好咁嗨啦！即系我就觉得呢啲就系好好典型嗰啲缩影啊！即系云佩斯赢咗冠军之后，佢哋去系落阿仙奴，或者过去嗰八年不停系落阿仙奴， 所以系要系落阿仁先安乐噶。 唔系，即系佢会觉得阿仙奴系佢嘅宿敌，咁正如我哋会系落佢一样。咁但系我会谂一样嘢就系、是，你唔需要用云佩斯去系落阿仙奴咯， 嗯、 即系你唔会去讲就系话屌你老尾，我屌过呢条靓女噶，因为我强奸佢咁样。你攞嚟 show off， 攞嚟炫耀一下， 即系呢啲系歪理嚟噶嘛？ 仲屌埋佢屎忽添啊！ 系啊，几捻劲啊！我系老强佢噶啦，乜捻嘢啊？唔捻得啊？点解你咁好咁样？即系呢啲你都可以攞嚟 show off 嘅。咁我心寒啊！我真系真心心寒啊！我觉得我唔系夸张，我会觉得喂，你有冇当个人究竟系人嚟噶？你班捻样啱唔啱先啊？我真心讲，我见到曼联而家咁，我同情嗰啲真系曼联球迷嘅球迷嘅，例如我嗰啲老师咁样，即系马岳，我又开名啦，佢。前三周就话球季正式开始嘛，第十一周，咁啊，琴晚就话啊，而家基本上已经可以宣布唔使攞冠军啦，即系佢喺 Facebook 度咁写咁样。咁我会觉得即系都几惨嘅，佢哋习惯咗胜利系嘛，咁但系我唔会好似佢哋咁样咯，即系你攞一个咁样嘅人去系咯，所以我点解我咁差先攞今季？ 嗯， 你老尾真系重注啦，十倍今季开季嘅时候，阿仙奴攞冠军系十倍，唔系好多啫，两嚿水啫，系嘛？ 十倍啊， 系啊，十倍啊。 哦，咁发达啦。 系啊， 咁就二千蚊啦。 而家得翻，而家阿仙奴翻3.1倍咋 ？OK， 即系越嚟越热噶啦。我话俾你听，即系你睇到噶啦。嗱，我话俾你听，曼联嘅球迷，我再重申一次，我哋呢个节目咧唔系要去抽水，唔系要去奚落，我哋都唔系细路仔，我真系教你做人嘅啫、嗯。如果你输波系赖运气，你呢个人系你作为一个人，你永远都唔会进步。如果你输波嘅时候，你系觉得自己吓、啊，即系有一丝嘅。怀疑自己系咪曼联球迷，或者唔想出街认自己曼联球迷咧，你亦都跳楼死咗佢好啦。 系 第三就系、是、当你喺一个上风或者以为自己喺上风嘅时候，千祈千祈唔好讲大，话自己会上榜首，或者话自己系习惯胜利，因为咧收到就系钱，未收到就白头片。今日真系人生哲理上堂咁教噶啦。即系真系噶，你未收到嗰啲系白头片嚟噶嘛？你收到先系钱啊嘛？你上咗嗰个先系榜首，未上系第九嘛？ 冇错， 系嘛？ 非常押韵， 系嘛？咁啊，无论你 keep 住第九咯，咁啊，即管睇下啦。唉、哎，我就真系觉得心情复杂。 唔紧要啦，呢、這个礼拜如无意外都会拉开，同阿仙奴拉开到15分噶啦、 嗯。 你话我话啦，冇15分都起码十，冇15都13噶啦。 唔系，佢今周上榜首。 啊有，唔系，因为即系嗰个理论啦。佢因为嗱，其实有讲嗰个理论嘅、嗯，就系咩咧？车路士嚟紧喺呢个月里边啊，会对利物浦。会对阿仙奴嘅，咁、 嗯、 佢三队咧都会互扣6分嘅，即系系倒扣6分啊三队，咁你咪计下数咯，又咪又系即系咁样咯，佢哋个理论系咁样噶嘛，咁上榜首有机会嘅，三队无啦扣6分，但系你唔死啊！ 哎嗱，最后一个故事补充嗱，上个礼拜咧就阿、Stephen 结婚啊嘛， 系 嗰晚咪即系呢、這个 啊啲女 OK， 屌。我想讲嗰晚就同杰斯仔同一位，嗱、 okay. 但喺度恭喜 Stephen 先啦，即系各位听众都可以留言恭喜阿 Stephen 吓，咁啊，嗰一日就同杰斯同一位啦，坐隔篱，咁啊杰斯就讲我，佢话，而家个问题追翻上嚟，唔系话曼联会攞到分咁简单啊， 系你哋自己会灭亡噶嘛， 啊、 你哋自己会失分噶嘛。咁啊，呢句说话应用翻喺佢身上。 啱啊， 而家就系佢哋自己都攞唔捻到分。系啊，你咪铺输咗俾后城啊，苏窝，我赢翻诺域战比一，即系起码两场里边我攞到三分啦、啊。系嘛？你两场攞得一分啫，咁我都多你一分啦，系嘛？多你两分啦，你即系计数咁计咯，做人唔好咁。 唔系佢哋原本系谂住我净系会失俾强队嘅啫嘛，弱队我都扫捻晒。 喂，就我就话唔好谂咯，你谂嗰啲唔捻系嘅，都系嗰个理论。你收到先系钱，未收到系白头片啊嘛。你上到就榜首，未上到就第九嘛。即系我讲，再讲一次啦。 咁啊嘛，屌。 系嘛？以前还以前啦，系嘛？如果讲以前嘅， 你成日谂住啰柚冇用嘅，你望住个波先有用啊嘛。即系冇谂以前，冇谂后边，谂前边。 哦，都啱。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下周翻嚟再见。即管睇下曼联会唔会继续。 嚟紧呢个礼拜嗱，大家冲住啊 ，OK？ 冲住啊，纽卡素啊， 解啦，因为曼联一定让波啊嘛，呢个礼拜佢主场，佢让捻硬，最少让半球。因为 我仲有样嘢想讲，唔好意思啊，即系，唉，太多嘢讲啦。最尾最尾嗱，有听众咧就 PM 我，佢问我点解一路咁睇好阿仙奴？其实呢我系冇经过任何分析嘅。 我冇啊勾嘅。 唔系勾。我纯撚水呢纯撚水呢系因为觉得当曼联扑街嘅时候就应该系阿斯奴同利物浦去系落佢嘅。 屌咁你真系当冇到啫。 咩呀唔系你咪下界囉。你长远仲有嘛但系你对住我你明白我哋啲八年无冠廿三年无冠嘅球队嚟讲好难得㗎啦可以打飞机嘅时间以为一周点知已经打成四个月啦。 四个月打好多台。 你明唔明白 四个月打好多台。 你咪觉得利迷同阿迷打緊飞机我哋打咗四个月啦阴公。 四个月一个礼拜打一陀唔系一个礼拜打三陀即系打几陀。 唔能知成总之成支力多啦即系每次打成支力多讲緊。好啦节目时间嚟呢度啦。 好、 okay? 下个礼拜见啦。 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